Hey, 大家好啊，时间过得快，最后一部分嘅王伟民一家之言。其实呢即係世界新闻好多，要关注嘅焦点好多。唔好淨係沉醉于齐恩刮武呢种咁嘅城市式嘅啊够八卦，但係问题呢其实就揾唔到一个对错啊同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哋首先要体谅一点，齐恩系一个有情绪病嘅病人，同埋一个失意者。失意者嘅原因，你唔好因为佢父母而对佢加埋都憎恨啊，因为佢自己系一个又冇办法翻学，又冇办法工作啊，停留喺父母身边，而成个香港俾梁振英搞到天翻地覆。喺呢个情况之下，大家希望期望紧齐恩出丑嗱，呢、这个咁样嘅背景之下，令到佢更加难于过一个正常人嘅生活。咁所以应该点做先啱咧？咁留翻俾佢父母去谂啦啊，我哋冇话谂嗱，南海战云密布。呢、这个好多人都问会唔会打仗㗎，係咪中共喺南海建人工岛已经几年啦。而是佢南海有主权，因为啲岛呢一潮涨嘅时候呢就会用海水遮咗㗎。而家建人工岛再建埋机场，变咗个就是一个补给站嚟啦，要支援咗海军同空军嘅行为。嗱，美艇呢，美嘅战舰亦使有南海话俾人，喂，我唔承认你用人工岛去话俾人听呢、这个就系、是、啊呢、这个就系你嘅主权喎。嗱，新闻嘅焦点，我自己就应该拣就系话，点解选择喺访英之后五中全会呢四日会议中间嚟选择呢个美南去呢个南海呢？因为人工岛喺南海建人工岛已经唔系一件新鲜事嚟嘅，已经进行咗已经几个月噶啦。根据香港警察协会嘅标准，系咪啊？先聊者战啊嘛，咪打咯应该。但系问题，我哋亦好清晰，解放军只系中共权斗嘅工具，边个掌握解放军嗰个就系赢家，边个掌握唔到解放军就系输家。点解赵紫阳作为总书记，作为呢、这个啊国家主席都要落台嘅咧？点解啊胡耀邦作为总书记一样被拉落马？中共唔系以党领治个国咩？以党领军嘅咩？因为当时嘅军委主席系邓小平，就咁简单啫。其实，所以解放军喺基础上边，其实系并无战斗能力嘅。尤其是胡锦涛十年，江泽民十年，以几十年嘅时间，其实国解放军喺郭伯雄同埋徐才厚嘅人事布局之下，基本上一个贪腐组织，以利益为先，边个唔系买翻嚟？将军都系买翻嚟，根本就冇作战能力。啊！胡锦涛当时被架空，江泽民个焦点跟住摆喺闷声发大财度所以我哋要搞清楚，解放军并无对外作战嘅能力同决心，亦冇呢个意图。咁呢个问题就嚟啦。咁美国呢个舰战舰选择喺五中全会嚟到南海，系显示乜嘢呢？解放军话咩发展海军、发展空军，嗱，呢个佢哋自己宣传，系对国内嘅啊渔民啊嚟使用嘅。我哋要明白，实际上呢啲数据，美国海军嘅吨位系超过世界其他海军嘅总和，全世界都有补给站，都有基地。你要知道我哋揸车点解可以揸车啊？因为度度都有油站咯。我哋架车就嚟冇油点啊？咪喺嗰度入油咯。当时福特发明汽车嘅时候，嗰啲马车嘅商人，嗰啲做马车嘅工厂会嘲笑嘅。呢架车用晒啲油点啊？除非全个美国都有油站啦，系啦，全个美国都有油站，你咪揸车可以通行无阻，全国通行咯。但系好似依家目前我哋电动汽车咁，插电站唔够。或者石油气的士咁，加气站都冇，唔够用，所以佢哋会好苦，唔会普及化，原因就係呢个原因啦。所以中共嘅海军基本上喺历史上面空白一片，中共冇海军。你话有啊，因为建立咗海军啦，有辽宁号添啦，喂，辽宁号系象征多于一切，唔系一个战斗嘅航空母舰群嚟嘅。第一，除咗要硬件嘅航空母舰、海军战舰、其他舰队之外，第二就系个补给站要遍布全球，要好足 夠呢扎人生存先得嘅，補充啊，無論係有食水，其他方面都要足夠。第三就係呢種咁嘅所謂戰鬥群咧，其實仲要人嚟駕駛個軟件。嗱，解放軍嘅歷史基本上一片空白嚇，單係有遼寧號冇辦法話同美國喺海裏邊進行戰事，所以美國嘅戰艦去到南海係展示啲乜嘢？點解呢個時候？嗱，我哋成日話新聞就係咁啦。When 點解呢個時候 ？Where 喺邊度 ？What 做緊乜嘢 ？Why 點解呢個時候做 ？How 點樣做 ？Who 邊個做？嗱，喺五中全會一個重要人士佈局嘅中共會議裏邊，突然間有艘美艦去到南海展示，佢哋唔承認你南海人工做到作為主權象徵嘅呢個行為。既然係公海，佢就可以隨時遊弋。你唔滿意啊？香港啲警察協會話先遼者戰啊嘛，係咪？解放軍應該空群而出，遼寧號出動，係咪啊？驅趕呢個美艦離開黃南海先啱啊！冇做任何消息都冇，所以呢個美艦嘅突然出現，其實最重要嘅係幫緊啊，應該係幫緊呢個五中全會喺軍方嘅人事佈局。你要知道，其實任何嘢都需要一個中國一定係喺度製造緊喺民間或者喺內部製造緊一個敵人，美國係佢嘅公敵敵人喺度作樂作鬼，係咪啊？任何嘢都係美國人搞出鬼嘅。你試冇試去七日遊行啊？如果你有嘅話，佢話你都係收美國錢嘅啫嘛，係咪？你有冇去金鐘嗰度啊？佔領啊？哦，有啊，每日都有錢嘅。佢哋話佢煞有介事咁講添，個個都好似知道內幕咁嘅。你睇下香港，你求其茶樓聽下隔離台啲阿伯啊，你喺個 sauna room， 佢哋個個都覺得係咁樣，因為佢哋中國人刻意要製造呢種我哋有個敵人。我哋要知道軍事行動又好，一啲所謂改革行動又好。你要需要有個出師之名，有個需要就得。當我哋嘅敵人已經嚟到門口，我哋有國破家亡個危險，改革就容易推動啦，係咪啊？好似日本要挑起釣魚台，搞住釣魚台唔放呢個位，個原因喺邊度呢？因為佢要修憲。點解要修憲呢？因為要建軍。點解要建軍呢？因為美國希望。以日本目前嘅經濟實力，佢應該分擔美國喺亞洲嘅工作。咁以美國嘅一貫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嘅外交政策就好簡單，佢就要培養佢敵人的敵人嚟制衡佢嘅敵人。所以對付高美尼呢個伊朗嘅宗教領袖，佢要培養侯賽恩。佢要對付蘇聯，佢就要用技術同金錢支援呢個阿富汗嘅塔利班，一直咁多年以嚟用呢個方法嘅。所以喺呢個亞洲佈局嚟講咧，佢希望嗱，如果佢視中共為佢嘅對手，佢一定要培養呢個日本成為一個軍事強國，軍事強國就制衡咗中共喺亞洲對峙。根據恐怖平衡嘅理論，大家實力相當，就大家都唔敢喐手。呢個時候，美國就可以繼續喺其他地方稱霸，但係佢嘅第一號亞洲馬仔呢個就係日本可以處理呢樣工作，處理日本處理嘅工作比菲律賓好，因為日本人嘅人數質素高，而佢哋見識過當時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要發動一個偷襲珍珠港，而導致到佢哋當時個海軍實力，無論由硬件到軟件，由戰艦、炮彈、武器，全部都係裏面製造嘅，同目前嘅中共相差好唔同，好遠好遠。中共嘅主要嘅武器來自俄國，或者係 copy 俄國。咁人就唔使講添啦，你見到佢會製造咗一種為國犧牲。成為最高最崇高嘅一種氣氛出現，而依家中大陸有邊個會覺得自己為國犧牲係一個崇高嘅行為呢？無論軍方定民間，無論政府定下邊一個普通嘅農民，邊個會甘於為目前嘅中共嚟犧牲自己？ 连佢自己啲领导人，连政治局嗰班头头都冇鞋玩劇走啦，啲仔女全部拱晒去，系嘛？去美国，佢哋心目中美国先系真真正正佢哋嘅乐园啊！大陆只不过系仲有钱搵嘅地方，所以佢冇珍惜。点解一个国家会违反动物本能啊？破坏自己居住嘅环境环保，污染自己嘅食水，制造一个有毒嘅奶粉嚟灭绝自己嘅子孙？喂，呢个系违反所有嘅动物本能嘅。你喺嗰度生活，尽量保护嗰块土地嘅，呢个系一个动物本能嚟嘅。但系大陆唔系，你见到佢哋对嗰啲河流嗰种完全系毫无珍惜嘅破坏。嗱，所以见证一样嘢，根本就嘴巴政府宣传，嘴巴就系爱国主义主导，实际根本冇人爱国，大家都系想尽快地啊抢掠剽窃，尽快时间逃离。跟住就去美國啊，可以安居樂業啦咁嘅。喺咁嘅氣氛之下，如果開戰，解放軍基本上係毫無呢個所謂戰鬥能力。而美艦嘅出現亦唔係要求開戰，只有愚蠢嘅香港啊警察協會先認為先聊者戰呢種咁樣嘅流民邏輯嘅啫。美國出現只係幫緊呢個啊習近平軍隊嘅改革，因為美軍都嚟啦。吓，开始国家有危险啦！呢、这个时候佢一定要大刀阔斧啦，即系话俾你听，冇九一一冇办法支持布殊政府攻击伊拉克嘅，冇偷袭珍珠港，唔可以全面介入呢个太平洋战事。嗱，呢啲你明白到成个所谓嘅啊军事布局嘅需要。当时今年奥巴马访华。点解习近平要带佢去瀛台嚟夜会？瀛台夜会奥巴马，两个中国巨头揀一个咁奇怪嘅历史地点瀛台，佢只系想传递一个信息。今次嘅反腐改革，佢俾美国知道，第一，佢冇喺世界称霸，目前并冇喺世界挑衅美国嘅能力同野心，因为佢嘅改革遇到好大嘅风险，佢做唔成。呢、这个内除鳌拜嘅康熙就只会成为被软禁嘅瀛台嘅光绪，咁所以要奥巴马清晰咗佢目前嗰种处境。跟住到佢访美嘅时候，女人夜晚亦有一个好私人嘅啊碰面，亦系重申我谂系呢一点。个意思就系话，目前大陆边有同美国挑战嘅军事能力咧，系嘛？但系如果佢改革失败，美国并无任何得益，所以佢嘅意思，我谂系寻求啊美国嘅啊所谓知会、协助、理解，同埋适当嘅时候做啲假动作，帮助佢个人事布局更加上一步。嗱，习近平嘅处境唔系大家上中咗中灯咁好嘅，啱啱嘅上星期你见到中国嘅首富王健林。啊！喺哈佛演讲嘅时候，借记者发问回应，啊，回应乜嘢啊？回应习近平家族嘅财富，其实同佢嘅王健林有千丝万缕关系。但系个时间又系好敏感，点解选择喺五中全会结束之后第二日去 confirm 一件本来系旧闻嘅嘢？嗱，呢段新闻其实喺今年四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报道咗㗎喇，就话王健林能够成为大陆嘅首富，其实有赖同权贵嘅关系。呢、这个权贵系边个？系习近平嘅家姐同姐夫。呢、这个集团能够喺中原问鼎，基本上嘅股东就系习近平家姐姐夫，令到佢哋通行无阻，迅速膨胀。系啦，呢、这个新闻喺纽约时报4月28号做咗。点解吓？点解4月28号纽约时报嘅报道要喺呢个时候重新又点一次，喺一个咁敏感嘅时候，五中全会点一次出嚟？嗱，其实成单新闻唔新鲜，大家对新闻仲熟悉嘅人要记住，2012年薄熙来出事，因为牵涉一条命案，当时系咪啊？佢嘅助手王立军 逃离重庆入咗成都嘅美国总领事馆，当时成个四川重庆嘅军方围住呢个美国总领事馆要交人。而当时王立军特登由呢件事经美国出口转内销去返呢个外交部，入到国务院，由国务院温家宝再派人入嚟要捉王立军上京。呢个就是王立军保命的方法。而当时地方军人就唔俾王北京的啊国务院的军人带走王立军，双方对此气氛极之紧张，是咪一触即发。嗱、啊、呢、这个时候最后啊地方军人唔够胆啊，完全是将这个啊北京派来的军队唔可以当国务院真系死嘅。喺咁嘅情况之下，王立军带上北京，哦，咁呢个就系布下咗呢个薄熙来落马嘅一个前奏同背景。呢、这个时候，彭博、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就报道咗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邓小平等家族嘅财富，仲记唔记得？轰动一时，当时温家宝仲要话揾律师告佢系嘛？平安保险乜嘢？你记唔记得啊？但系点告？中共嘅权力斗争唔喺法庭，告赢都冇用。呢件事就系话俾你听，王立军令到薄熙来会出事。薄熙来知道自己势危，呢、这个时候就摊出嚟，你唔好站喺道德高地。中共领导人冇人干净，所有呢班主力地，当时政治局九位常委。要开会决定薄熙来的命运，四个要整治，四个觉得不应该处理，第九人决定在过程边个是啊，究竟他有罪定无罪，就决定在第九个常委身上边。这个第九常委就当时叫做习近平。习近平经常摆口头的一句说话是什么？开工没有回头箭。当时政治局会议，他决定企咗喺温家宝、胡锦涛嗰边，已经证明咗一件事，就话佢同呢个薄熙来嘅世系，即系话江泽民世系，已经势成水火噶啦。嗱喺呢个时候啊，其他家族唔涉及嘅，你睇下当时个报道，即系话《纽约时报》、彭博、英国《泰晤士报》收到嘅贪腐新闻，全部都系要对付江泽民、薄熙来。呢班人嘅身家曝光，点解唔曝光徐才厚呢？点解唔曝光郭伯雄呢？点解唔曝光江泽民？点解唔曝光？係啦，一大扎呢啲人全部一个都冇。报道嘅全部就係佢嘅薄熙来，要整死薄熙来嗰班人。咁即係话呢啲系边个交俾你有意会啦。咁究竟啲资料纽约时报点嚟嘅？彭博点嚟嘅呢？泰晤士报点嚟嘅呢？即是话垂死挣扎嘅时候，我就会将你嘅污糟嘢摊出嚟作为制衡。如果你要捐啊，你要投鼠忌器，你就放我一条生路。你唔投鼠忌器，大家揽住同归于尽。嗱，呢个就系呢种咁嘅方式。到今日，今年4月28日，《纽约时报》就报道习近平呢只财富，表面上报道嘅王健林，实际上报道嘅习近平都唔系一个干净人。你唔好成日话打贪腐，打贪腐，你自己本人一个贪腐嘅家族。嗱，呢个新闻嘅本身目的系咁。呢、这个新闻边个做嘅？系记者傅才德嘅独家。傅才德乜嘢人嚟嘅咧？傅才德本来就系彭博。好明显呢条新闻彭博已经因为喺大陆有挫折，吓、啊、被围到唔敢出。唔敢出去辞职，带埋个新闻去埋呢、这个啊《纽约时报》，争取出咗呢条独家，就系、是、王健林打造万达成功，主要咪就同权贵关系，权贵系边个？咪又系习近平屋企人，咪又系家姐夫同家姐。嗱、啊，呢、这个问题手法同2012年爆发温家宝嘅家族财富一模一样，即系话俾你听，其实大家有人出事啦，系同习近平对等嘅人出事啦。呢、这个时候同当年王呢、这个薄熙来出事一样，我要你要我死嘅人，全部将你秘密摊翻出嚟，要通过外国权威嘅有地位嘅媒体报道出嚟。呢、这个系同归于尽嘅做法。咁所以即系话，其实习近平嘅对手依家系准备濒死一击。呢、这个时候 所有嘅行為都要圍繞住中共權鬥嘅方式嚟詮釋。所以你話會唔會有戰事？冇條件有戰事。解放軍係並無任何作戰能力，只係對內嘅啊所謂權鬥嘅象徵能力。嗱，時間差唔多，本來今日仲有幾條新聞想講嘅，但係問題就唔易講啦，因為時間都開始講多咗其他啲內容。因為澳門嘅女關長嗰個公廁自殺咧，其實係等於當年李旺陽槍前吊頸一樣。呢個係有中國式嘅、有需要嘅、有政治需要嘅時候，佢好快標籤你自殺。呢、這個關長啊，三鳥自殺喺個女廁公廁裏面。但係問題，澳門政府首先第一步要做嘅就係先將佢定性為自殺先。嗱，如果澳門人接受呢類政治需要嘅自殺，就係同大陸真正融合啦。梁振英班子亦係都係努力將呢個香港朝依方面走。真相唔重要，背后有更大嘅政治需要。一切嘅真相、个人嘅问题、是非黑白都可以扭曲，只要大局为重，只要国家有需要、有组织、冇个人，呢、这个就系共产党自1921年创党到49年立国，到呢家一直都灌输没有个人，只有组织需要。另一条新闻觉得香港人要需要注意嘅，本来諗住大讲，但都冇乜时间讲，就係地铁今日开始登记乐器，跟住呢要授权职员随时检查呢个乐器系咪你登记嘅乐器，仲有持有人系咪当时持有嘅人，即係话 Alphys 所以登记个古筝，因为呢个古筝持有人叫 Alphys， 如果黄伟人攞咗个 Alphys 嘅古筝入到个地铁站里面，职员查问之间发觉呢个登记嘅古筝原来古筝唔可以添啊，其实连登记冇资格。成件事成你见到好奇怪好霸道。你有权查我个身份证带咩物品，而呢个物品又冇俾你登记过嘅大提琴。古筝唔得添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即係话我諗住带个大提琴交俾 Alphys， 因为佢唔记得带留咗喺城寨，咁我諗住带埋俾佢搭地铁。地铁系一个唔系普通嘅你可以搭，你唔搭㗎你唔满意，唔系呢个唔系普通机构嚟㗎。呢个一个公共集体运输系统嚟㗎，系香港人㗎。当年起地铁嘅时候，当时立法局有一位议员举手反对㗎，叫做罗德成。就係認為香港嘅脆弱經濟唔可以負帶咁龐大嘅負債，地鐵係香港人嘅地鐵，唔係某一個問題。嗱，依個就似乎同呢個澳門女關長自殺一樣，佢有個背後嘅動機，乜嘢動機？乜嘢動機？你要擾民，你要濫權，你要針對住呢班音樂人或者學生，乜嘢原因？你每件事都有背后原因，咁香港就唔可能成为一个公开公平光明磊落嘅社会，大家都有一个奇怪嘅动机。地铁最早通车1979年由观塘站去到乐富石硖尾。到呢家2015年有边一次系因为意外基于乐器系危及乘客嘅逃生安全呢？点解地铁要费尽心思要对住呢个增加咁多行政成本，你做个主管你就知道。头先讲嗰啲嘢讲嘅意嘅啫，其实。每次都要 check 一 check, 呢个大提琴或者呢个大电吉他系唔系登记咗，系咪来自一个叫 Alphys 嘅人呢？咁呢个系一个好奇怪嘅行为，即系话佢掩藏緊一个后面嘅动机，就是、我所讲啦。后面嘅动机就要一定有啲嘢佢係需要做，而希望市民同意嘅。就好似我刚才所讲嘅，你要制造一个边境纷端，你先可以修宪。修宪是为咗要建立军队。建立军队系基于美国嘅要求。基于美国嘅要求，因为个庞大嘅军费已经开始只增不减，而日本足够嘅富裕可以帮佢稳守呢个亚洲嘅安全。喺呢个时候其实目标就係要对付中共。係啦，咁样先有个钓鱼台事件㗎嘛。明明所有个行动都有个基础个所谓呼应喺度。 冇偷襲珍珠港，美國唔會全面投入太平洋戰事，係咪啊？冇九一一嘅慘劇，又唔可以有藉口攻打伊拉克，係咪啊？擊殺侯賽恩，嗱呢啲全部都要呼應出嚟嘅。咁即係話，究竟成個港鐵，我叫地鐵啊，不過其實真名叫港鐵咧，因為合併咗同九廣鐵路嘛。點解要對付一班啊根本為數好少，從來冇造成滋擾，而且係香港一向嘅啊香港嘅驕傲嘅學生，而佢哋呢個行為俾全世界嘲笑，全世界都唔會咁針對住啊學樂器嘅音樂人。同埋一個音樂學生由大圍落浸會讀音樂系，就要經過你嘅折磨啊、流難、挑剔、針對，點解呢？嗱，呢個我覺得大家要深思，唔好俾港鐵得逞。佢背後一定有個肮脏動機，先至揾一班最容易欺負嘅人嘅欺負，而呢班就叫做學生。呢個係最令人對港鐵不齒嘅。好，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繼續黃偉文一家之言。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